金日成、金正日主义青年同盟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会扩大会议28号在平壤举行，有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各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和地方的青年同盟工作人员、青少年课外教育部门工作人员参加。会议讨论了各级青年同盟组织切实贯彻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朝鲜少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讲话，少年团员要争做社会主义祖国的好儿女和少年革命家精神的任务。